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怒漢推鼓。 好，翻嚟咁嚟先就講到咧，即、就、係、是、我哋呢一年特別多啲愛字堆咧，話之前即係、就是、天水圍咪有個肥仔掟波咧，掟膠樽嘅，好搞啲肥仔啊！即、就、係、是、梁振英差當選就落咗天水圍啦，即、就、係、是、所謂佢落區啊，所謂咁開始出現群眾鬥群眾咁，之後有陳靜心啦、高達斌啦、傅振中啦，巴拉巴拉好多嘅嗱，咁呢班人策略就係我都係攬炒嘅，因為成身都係屎，我攬埋嚟，啲人話哇行開啦，我唔埋嚟啦，咁其實。呢班人好難對付嘅喎，佢同埋最恐怖就係形成一個產業鏈咧。哇，佢開工嘅，好啦，就算佢上面冇公開，佢咪出嚟做嘢咯。喂，我做到嘢嘅喎，咁另一個水喉再泵水俾佢，佢又做嘢。呢啲好難搞，應該點同呢班人點同佢周旋好咧？ 一般嚟講，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就梗係 ignore 佢啦。 但係唔得㗎嘛，佢埋嚟搞你㗎嘛。 但係冇得嗱 ，OK， 我同你講一個例子。咁啊，我哋嗰陣時就全民知個否決假普選啦。咁我哋喺立法會外面集會啦。係喺對街亦都一定有好多人。咁啊好多人，咁啊一開始我哋七點幾嗰陣時候，我哋哇嗰陣時啊任劍鋒就話：哇唔得啦，佢哋鬧我哋要列陣。咁我哋就十條友戇居居咁喺度列陣，企喺度唔出聲啦。跟住佢就一路喺度笑，佢又：哎呀，你個十叔九頭，哎你個紋身孤惑仔，就咁鬧我哋。我哋就一句聲都冇出，我哋只係好堅定嘅眼神望住佢哋，就擺喺下底。跟住去到咁上下，佢哋都冇人。OK， 跟住去到之後越嚟越多人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咁樣，畫翻一個好明顯嘅姿態。嗰陣時雨傘運動。一班抄過你唔好搞過嚟，跟住我亦都同成班防線講，乜都唔使做，列陣企喺度，俾佢睇下真正嘅紀律部隊應該係點樣嘅。全部冇嘢好 好嘢喎，呢個 一句都冇嘢好講，一句聲都冇嘢出，有幾個仲要望一望自己，咦、哎？我做緊乜咧？因為我覺得其實係咁樣，即、就、係、是、你如果自己係好有 principle 嘅，你好有一個你自己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呢、這個 principle 講得出嚟，行得正，企得正嘅、有啲人自己咧都會慚愧嘅。 其實 都會慚愧嘅。 我記得呢佢哋起唔到咩作用嘅啫喎，即係個原因咧就係呢次咧就傳媒又做得好。好啦嚇，咁啊，於是影曬相啦，咁你收錢啦。於是其實佢哋最主要起嘅就係作用咧，就係兩種，一種就差啲嘅，即係挺嗰啲左部可以咧就借題，即 係支持政府 咁樣。呢個你冇得阻止佢嘅，就算冇人出現，佢都可以講同樣嘅嘢嘅，係咪？我嗰個年代係冇呢啲嘢，佢都一樣可以講嘅。咁呢個唔使理佢。第二咧就係呢啲人有冇 credibility 啦。譬如你好似一初出嚟嘅時候話、原來咧你啲公民提名都有咁多人支持，但係都有咁多人反對喎，係咪？咁但係你時一路日子內去，原來唔係淨係呢啲嘢嘅，有好多嘢咧，嗰啲人出嚟咧係萬係萬都係喺度翻工嘅，咁你咪嘥錢咯，因為你收唔到嗰個作用啊嘛。 仲有反效果添啊！ 係，仲有反效果 啦。咁好啊，咁我哋應該支持下佢哋，喂，使多啲錢啦， 使多啲繼續出嚟，即係係 繼續出嚟啦。繼續開工啦，咁而且鼓勵人哋去排埋隊啦，係咪？即係邊個 聲？我一路都有嘅嗰陣時，就雨傘，我收到雨傘聲，跟住我就喂你 開工 去啦， 有煲嚿水， 喂啲錢之後過嚟撐民主， 同埋同佢講價啦，係咪話而家 大高啲啦？ 今時今日300蚊唔得㗎啦，係 咪俾人抽水抽太多？ 唔係，其實有㗎，有對好時對詞嗰陣時咧，有幾個咧會同我打眼色嘅。 我哋咪堅做㗎， 跟住我哋收錢㗎咋，咁變咗當你係一個咁。文化嘅時候，其實佢都冇得篩選， 係咪先？其實呢個咧，永遠都唔係個問題嘅重心。問題就係我哋支持民主嘅人肯做啲乜嘢，同埋肯唔肯企出嚟，同埋咧，定係即係係對呢啲人係作出一啲批評，對啲現象作出批評，定係要嚟批評即係嗰啲做得唔係咁好，但係都係支持民主嘅人咧？咁係嘛？ 其實我覺得係批評呢個字眼，其實我哋唔應該嘥咁多時間去批評嘅。我覺得，我覺得批評係好事，但係 constructive 啊嘛。而家好多時啲人就係好情緒角度出發，切民主黨賣港。乜買檔？ 呢啲我講過㗎嚇， 或者再唔係嘅，再唔係嘅。哇！楊岳橋都易讀啊，多謝楊，要不要莊謝楊生支持誒咩咩？ 守住軍旗一隻咁樣。 我又唔會阻止人做呢啲嘢嘅喎，我覺得即係呢啲都係一個佢哋表達佢哋嘅睇法，呢個係冇問題嘅。不過咧，作為一個整體咧，你要問我除咗做呢啲乜嘢之外，我除咗做呢啲之外，仲做乜嘢可以推動？咁我就覺得咧，最好咧喺批評嘅時候咧，我哋係咪都可以提出一個應該點樣做咧？ 係 咪？即係有個 counter proposal， 有個 counter proposal 出嚟，不得已，我哋係咪可以自己去做咧？ 嗯， 係咪？即係如果我哋係批評咧，批評完即係一面批評，我一面要去諗應該點樣做，而我哋亦都係承擔嗰個唔同嘅做法嘅時候咧，咁批評係一件好好嘅事。你批評得越犀利。是不是你自己就要越反省，你就要投注越多的力量，那我們就正了。 這個烏托邦當然是這樣，你不要記得上個星期你都跟我說了，公民在外面有個人在 present 他在深水埗做了挺好的事，即是不用說細節了。有人在個觀眾席，這些已經是一個即可能文字稍微高一點，已經是 committed， 即有些心的人都問他、為什麼只是做深水埗不做其他地方那個很簡單的問題應該就是回答就是那為什麼你不做呢 即其實提出的批評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不要滯留在一個批評別人為什麼不做的地步，就是去問那我可以做些什麼事呢？ 其實你說這句就想起你剛才你說龍和道雨傘時，那些人問我衝了不衝了，你問他，那你呢他就會自然消失的了，你說一說這個說話，那你呢那你做些什麼呢？ 我又不是很喜歡這樣，我老實說因為呢我那時候就做評論的人呢，他就會說你批評政府那你做什麼啦， 那你呢是 是 我不是政府來的，是不是你但香港人好像你任何做任何事他當作是政府一樣，其實我們應該是如果你擁有這個民主運動、是不是，那我們提出批評的時候，我們知道這個批評本身是不可以令到我們達到目的、但令到我們達到目的一定要經過批評的路的、那我們就要想想我們除了批評之外我們還要做些什麼事、 即批評其實就是一個學習的第一步， 非常之重要的， 是學習的第一步，因為我批評了再反省，我才有一個新的想法。 我最憎人說什麼 constructive criticism、好像真你呢講完說、你有什麼不好你一定要加回幾句，但是你為什麼都好的、 不是這些就是多餘這些叫 sugar coating， 就不是 constructive， 不是 constructive 的意思就是說我批評你之餘，我不是只是鬧你，而是我給你 counter proposal 嘛、是不是，不是說一定要哇我要講到很 sugar coat， 你這樣其實你都挺好的，但是呢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這個為什麼不好呢？因為我覺得很dishonest 嘅，因為咧我批評你，我知道你會不開心嘛，係咪？咁係人之常情啫，係咪？咁我又要你，我又要批評你，又要你覺得我好，咁我咪 sugar coat 佢咯。咁咪多餘咯，咁我批評唔見咗咯。 唔係呢個，呢啲係嘥時間，而係最主要係你想點，係咪？如果我哋想推動民主，或者我哋想推動一個自決，咁你單。你只要單單批評是不夠的，那你就要想做些什麼才可以令到你達到目的咯，就是永遠不要忘記你的目標是什麼咯，莫忘初衷 這件事其實是最高難度 是這個社 區是最高難度，每一個人一開始的初衷都是一件事、當你入到個遊戲裡就有很多 distraction 在你這邊 綁手綁腳、 很多時候的人就變成、莫忘初衷要爭取普選，那就去到變成不是我現在要打花生台，或者我要打二即就變成這樣的了。這個我覺得第一社會不良的氣氛，第二就是喂我們即好了，我們這些不是這樣的，我們怎樣去製造一個平台、去令到這些這樣 的糾紛可以解決了它，令到人家的 energy 可以 focus 回到這個無忘初衷的運動裡面，是不是，但其實也很難做 挺理想化的。 我有些 很古怪的老師的、我有古怪的老師就說他你問你自己的問題，他說英文的，他說 Are you good for the cause？ 即是你對我們這個理想是有沒有幫助的呢？ 咁你如果你係我每日都要問我做呢啲嘢係我係 good for the cause 定係唔係 good for the cause 咧？如果你純粹係批評，純粹係以攻擊人為樂嘅。It's not good for the cause. 你如果你是做防線組的、你就忘記了你是防線組，你就做其他的事情，是不是？那就守這個防線咯。你做這個防線組的時候，你守這個防線的時候，你不是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很專注做你的工作。You are good for the cause. 因為整個 cause, 我們整個目的就是要這樣、你做你這一份， 就要拍 你 你是對整體這個目標 是有貢獻的。如果我們人都是這樣想，把自己最恨做的事情等在一邊、問下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對我們整體的目標是有幫助的、尤其是哇你還要說一些自決、你還要北京是容許你自決、或者他不容許你都要講服，還要講到厲害到要逼北京聽我們的說話，真是厲害，是不是？那你是不是要做多些事情、是不是要絕對要做多些事情，沉着應戰、是不是？如果你還在這裡每天、大家我罵你你容易啫，我想批評你容易到極啦。 啱啱就係問題，你講樣嘢就係佢哋分鐘嘅支持，即係嚟自於佢哋攻擊完泛民之後，哇！原來泛民呢班咁嘅問題，我就轉為支持你啊嘛，所以佢哋咪要攻擊佢哋咯。 是嗎？咁你咪結果咪咪啲 個餅咪都係咁大咧？ 唔係依個挖角嘅情況，我相信依個你係好難去解決嘅，尤其是選舉期，係咪？大家都係即係目標為本，就係我想攞到依個議席。當你喺選舉期咧，我覺得就冇乜道德可言噶啦，即係嚇 戰爭時期。 唔係有，我哋梗係覺得有啦，但係好多人就會覺得always fair and love and war。咁今次係 war 啦嘛，佢哋覺得係咪？ 打仗喎、 啊。即係嗱，依個我哋亦都好難將我哋，即係我哋亦都唔能夠話我哋喺度。高地嚟講，喂，你一定都要跟我同， 係咪？係咪？但係咧，我最希望咧，即係今次選舉係好難預測係點。但我有兩個希望，第一個咧就希望咧，即係無論有幾多少人出嚟都好，係有足夠好嘅人，有本事嘅人，係咪值得支持嘅人？咁第二咧就希望我哋有好嘅選民，識得點樣揀呢啲好嘅人，咁啊得㗎啦，係咪？咁到時其他嗰啲咧就係天意啦。 咁我都希望九二八之後大家係一個好啲嘅選民嚟嘅，但係咧我睇咗第一次民調之後咧，我就自己可能有少少保留啦對呢樣嘢。 你個民調定係對民調結果有保留先？ 個民調結果咯。 結果點樣啊？ 咁當你見到有20%+嘅人係支持葉劉淑儀嘅時候，咁我自己都 question 嘅。 喂，你客觀啲啦，因為咧你知道呢啲民調係乜啦，仲有一樣話俾你聽，喺呢一個階段咧，可能最左右到人哋諗嘢。就是知名度， 知名度 咯，系咪？咁唔系点解有啲人永远是十大议员的榜首嘅咧？系咪？唔系真系系咪人哋觉得佢咁好咧？唔系嘅，即系大家都好熟佢嘅名咁解啫嘛。 知名度嚟嘅啫， 即系长毛咁 知名度， 但系长毛好低喎， 两个 percent 啊。但系长毛好低，但我当然明白呢样嘢系有佢嘅 fault 嘅。譬如话我哋系俾你代表制，你一个21%+系唔会攞晒啲票嘅，之后啲票留去边度咧？其实选举期仲有论坛啦，仲有好多嘢去令到大家认识啲人嘅， 仲有。你咁惆怅做咩啫？即係你話，咦？點解啊？葉劉淑儀會有22%嘅支持咧？咁咁梗係佢有啲好嘅，因為選民永遠係對噶嘛，係咪？顧客永遠是對的啊嘛，係咪啊？咁你俾錯，你俾啲錯誤資料佢，咁佢嘅錯誤選擇咪即係喺錯誤資料之下係正確嘅選擇咯，係咪？咁你咪要去改變啲選民咯？你咪點解？哦，可能咧佢有佢嘅好處喎，點解人哋點解中意佢咧？咁可能有一班人咧就係中意佢嗰種咁樣嘅睇法，但是有些人覺得不是他挺勤力是不是就算是講23條的時候我覺得葉劉淑儀好過很多人因為他起碼他明知那些人都會攻擊的他責任所在他都要出席那個論壇 陳某高那些拎在電腦做鍵盤 我就有了我上次在的士路那這個的士路呢我自己其中我很喜歡 Hobby 就是跟的士路吹水因為我的士路是真的在香港什麼界別的人都可能變成的士路的我很喜歡跟你傾偈那這個的士路就本身佢都幾撐，即係都撐一定有嘅民主啦，撐一啲嘢。咁就講到問，咁你講到會投邊個？佢話葉劉啊，我葉劉做到嘢啊。係 啦， 咁我哋就開始咪傾偈咯。咁我傾我話，咁你點解會中意葉劉咧？你覺得佢邊方面做到嘢？係佢嘅立場啊，佢工作態度啊，定係點樣咧？咁慢慢講咗一排，佢話啊係，你咁講有啲啱喎。咁 嗱，你譬如你做譬如你做生意嘅咁啊，咁啊對面嗰間鋪頭咧就好成功喎，係咪？咁好多人去嗰度買嘢，你情願企喺嗰度即係話。 人哋冇眼光啊，或者係怨天尤人啊，做乜呢啲咁樣嘅壞鬼鋪頭都咁多人幫襯啊？定係你去偷下師啊？嗰、那個人有啲咩好咧？啊，原來佢可識得俾有個咁樣嘅 presentation， 你入到去好舒服。咁佢賣啲咁渣嘅嘢，但係人哋入到去舒服，佢都好生意。點解我賣啲嘢係好嘅？如果我改變，我令到人哋入嚟更開心，我咪更我生意一定好。即係你任何人有20%、20%支持，你都睇下人哋個好處喺邊度。你咁有信心，你嗰個 product 係好過佢嘅咧，你一定可以叻過佢，係咪啊？ 咁即係其實我哋都啱喎，即係阿 Marky 咁講，其實我哋就算建制嘅人，我哋都唔可以持一個100%反對佢而唔去研究佢嘅一個角度喎，一個態度喎。 係啊， 因為好多時候我諗我哋依一邊嘅人啦，民主派嘅人，尤其是年輕人啦，我哋其實只係著重緊泛民或者本土做緊啲咩。我哋基本上對建制，我哋只不過當緊佢哋一扎機器， 即係話係鐵票嚟嘅， 係鐵票嚟嘅機器嚟嘅。其實我哋好似打咗稻草人。OK， 即係我之前好多人同我講，我打個區選就知啦。有好多人就話，即係民建聯蛇仔餅種啫嘛。 有冇咁簡單咧？ 咁係咪真係咁簡單？我又唔覺得。 同埋咧，調翻轉頭，即係一來唔係咁簡單啦。 我覺得唔係咯。 你咁睇唔起啲選民嘅咩？係咪？係 咯。 咁你二來咧就係、是、喂。蛇齋餅種就好笑嗰陣時，蛇齋餅種真的去試下啲人有冇蛇齋餅種。咁咧即係話佢成功的地方係係咪真係樣嘢都係咁唔好嘅咧？係咪？係咪我一味咧就話唔好蛇齋餅種，因為咧我係同人哋講大道理。咁但係咪人哋因為覺得我咁樣其實唔關心佢嘅生活咧？ 係咯。 你真係見到人哋做得好，做有成功嘅地方，你應該去參考一下嘛。有啲地方你跟唔到嘅，譬如佢真係有。好多錢去派蛇齋餅種、你是冇嘅，咁你咪要話喂，佢有樣好嘅嘢，我追唔到嘅，我有冇第二啲嘢 ？Exactly， 去搭救咧，係咪？ 所以嗱，依個就講真，我哋講完 sell 辦就咁諗啦。嗱，你有錢，我冇噶啦，係咪先？我冇咁多錢噶。你依家搞，我咪搞多啲公共活動咯，我咪搞跑步隊，我咪搞娛樂活動。等你翻到嚟，成日覺得自己係正，我咪同小店傾一啲 coupon 啊，俾一啲人啊，去帶起個小店嘅嘢之餘嘅生意壓住，力到其他人都有幫助咯。我咪傾呢啲deal出嚟咯。 係啊， 不全部免費㗎。 唔係咯，你香港人真係應該好叻做生意噶嘛？ 係啊， 咁你明知，譬如話人哋係冬天咧就派煎，夏天就派西瓜咁樣，大家都覺得 啊，真係關心。 係，同埋咧佢又會話係啊，好多人關心佢嘅喎，著多件衫啊，咁啊你話，哎呀，點解呢啲咁嘅嘢都受落唔好怨啊？你睇下點解人哋成功，又睇下你用乜嘢去同人哋比拼啊嘛？ 係啊，譬如你真係就算而家九月啦，我諗我哋都會開始 approach， 喂，會唔會一出奇畫啊？什麼？唔係啊，我哋做一個公共活動去 promote 你嘅品牌之餘，我哋可以俾啲街坊受惠啦。Why not？CSR 點解唔用呢啲機會咧？我覺得好多機會都可以利用，係只不過我哋咁耐以嚟冇諗過去運用 啫嘛。我忽然行下路咧，我忽然成日。因為成熟和不成熟的分別是什麼呢？不成熟的問題就是我要什麼，即是很想知道我要什麼，成熟的就要你要什麼，是不是？你要問別人要什麼嘛，你要真的是 嗎？ 即是要問，即是當然不是只是說不問自己，你不問自己想怎樣，那你的時間等在哪 裡？那這個人你應該很清楚的 了，但你要問多些人想怎樣，而是人家告訴你，就不要即鬧別人，是不是？你想怎樣？我只是想安居樂業啊！乜呢個人咁冇大志氣嘅？ 即係搞錯港豬 咁樣啊！你心順水， 咁你就即係咁，你其實永遠知道敵對面人哋嘅 defense。 咁你唔好問我啦，嚇係嘛？ 咁講真一句，喂，安居樂業每個人都想啦。咁但係你覺得而家嘅香港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你安居樂業到呢？ 你要由人哋想乜嘢嗰度開始咯。 咁我想即係問翻 Marco 一樣，啱啱你講選舉啦，我想講就超區啦。見到一超區咧，即係非建制，可能六條七條名單啦。嗱咁擺翻到之前個時。可能你即係從政十年前啦，唔會話咁樣唔協調噶嘛。咁點解而家會咁樣話？我都協調，都唔係協調，咁大家出嚟攬炒咯，超區。 我都唔識呢啲喎。 你唔識？ 即係對選舉嘅策略咧，我真係完全唔識嘅。咁咧，但係咧，我覺得就有陣時有啲嘢咧，就問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咧？可能已經太遲啦。你而家咧就要面對嗰個現實嘅情況係點？然後你話對住呢個現實嘅情況，我最好嘅做法係點咁樣咯？其實我都看過有篇網上的文章，就話 47%， 即係話其實有 47% 的人是沒有投票的。如果你是 係有四十七呢四十七個 percent 嘅人出嚟投票咧，咁我哋係掂啦。大舊，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咧選區議會嗰陣時咧？點解你啲對手咧到咗十點鐘就可以收工？就是、因為佢哋有一張名單喺度，佢哋分開咧就已經知道佢名單啲人出曬嚟噶啦。咁佢哋第啲都揸唔到。咁但係咧，佢哋出曬啲名單出嚟，同你嗰度已經有咁大個距離，就算啊最深尾有好多自動自發嘅人去，你都贏唔到噶。即係佢哋係咁樣樣咯，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要做都要話唔可以話成日鬧人哋啊，識得配票咩？你知道佢有咁多票嘅，你知道佢手上咁多票，其實佢嘅對手啊，當時大家嘅對手咧，對上一屆佢冇增加到不得已，仲少咗好多票嘅。但係你知道佢有咁多票，咁於是你問我自己，我點樣？去揾多揾到起碼 揾到三揾二三百票咯， 係咪即係咁樣樣咯？ 即係你講咩 issue 先得咯？咁其實你個 parallel 可以而家做啊，雖然呢個係一個好差嘅 parallel 啊，就係 Donald Trump。唔係真嘅喎，真嘅喎，佢係令到好多冇投過票嘅人出嚟。Bernie Sanders、Donald Trump 兩個人都係令到好多之前冇諗過投票嘅人都出咗嚟投票嘅噃，係咪？正如奧巴馬之前都有喎。咁係你個 message 講緊啲乜嘢？當然佢個 message 係我哋自己即係追求普世價值嘅人係唔同意啦。咁但係點都就係佢揾到個 niche 出嚟，就係令到一班人想出嚟投票咯，推高個投票率咯。咁我哋香港嘅人就係、是，我哋而家其實講咁多年民主啦，都是可能以個最大綱領出嚟選，咁我哋除咗依句説話之外，其實我哋仲可以講啲乜嘢，可以令到一班人覺得，咦係，我都想出嚟投票。 我又唔否決嗰陣時，因為咧即係嗰陣時咧，的確咧係民主，即係呢個特別係普選，即係咩雙普選啊嗰啲咧，真係係唯一嘅議題，因為咧呢個唔解決到咧，乜嘢都解決唔到噶嘛。咁但係咧一屆又一屆嘅時候咧，唔得啦，係唔得啦，咁咧咁你咧就要去話好。我哋唔係話口號可以點，而係我哋呢度咧似乎有座山阻住啦。我哋點樣有揾條路去繞過呢一座山咧？咁你要諗啊嘛，你係做 leader 嘅喎，係咪？你出嚟你話你係要代表噶嘛？咁好心你有啲頭腦先得噶嘛？係咪啊？咁。 咁啊，即係而家好多唔同嘅人啦，就而家主張港獨啦，亦都有人主張自決啦，亦都 冇人主張港獨。對唔住，冇人。 係啊，冇， 而家好多人主張自決或者維護基本法啦， 個個都維護基本法嘅，係 OK， 基本法係冇錯。 但係維護基本法嘅大前提之上之下，咁啊，可能有啲都希望可以自決前途咁樣啦。 不過我諗係香港人咧係好睇，唔單止係你講乜，仲最主要係睇你點樣處事，即係你都一定係 interview 過好多揾工作嘅人啦。咁你有陣時問佢個問題咧，唔係真係想聽佢嘅答。是想聽他怎樣處理這個難題，你有時候專門扔一個沒辦法解決的難題給他，看他怎樣答。所以我想我們那些代表香港人的或者從政者呢，就算是我們都是要全體是要這樣想，我們見到的現實是什麼，我們怎樣去處理這個現實，讓香港能夠贏。 呢、這個真係一個 係咁點頭啊！ 值得思考嘅問題嚟。 咁好咯，有嘢諗咯，唔使成日淨係諗住得啊唔得啊，點樣逼到政府講啊？呢個示威量好衰啊，定啊？ 喂，咁呢個完全係我覺得即係冇乜意思嘅一個嘅政綱嚟嘅，呢個示威 係唔係都有意義嘅，不過咧真係唔夠。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太即係其實你似一個即係 antagonist， 就係、是、哦，我唔要依樣嘢，但係你冇講話我想要啲。 但係問題呢、這個就係市場最 buy 呢樣嘢，實冇死噶嘛，拱出嚟係咪先？ 你跟市場走咧，你跟市場走咧，你好容易咧就變咗係突然間冇曬生意嘅，因為呢個市場好 volatile。 但係問題佢已經係過開就神仙啦嘛，入咗議會啦嘛，用呢樣嘢推嘅時候。 啊！我真係唔係好明啲人唔緊要啊。 不過唔係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啊，我今次第一次我講一個唔係好主流嘅議題，雖然我今次未贏到，咁但係慢慢如果我繼續去堅持咧，或者五年後、十年後我可以成功，然後依樣嘢反而變咗一個主流嘅議題，咁我不如物色多啲依啲咁樣嘅人。會真的肯堅持的， 即我覺得 你最好呢，我們今次我看一堆的候選人呢，其實都有好幾位，他的 代表的嘢，我冇睇過佢哋嗰啲，即係佢啲競選單張仲未出嚟。但係咧，佢哋一排嘅嘢咧，佢哋採取嘅態度，佢哋重視嗰啲嘢咧，係有料嘅。咁有料嘅咧，你唔可以預期佢一個人可以做到噶嘛？係咩？咁譬如好似海迪朱海迪，佢講嗰啲嘢咧，係我覺得係好實在嘅。 我覺得， 但係咧唔係即刻可以做到嘅。咁你就話：，唉，你啲嘢都做唔到噶啦。咁我都唔睬你，而唔係你有料嘅，你嗰啲係真係你而家做唔到，我哋咪揾多啲人嚟幫手，聽佢可以做到，即係要個頭腦希望可以咁諗啊嘛，係嘛？ 就唔係話啊，依家做咁講真，你去到會一樣嘢，算爭取民主、爭取什麼什麼，其實都係好遙遠嘅一件事啦。因為呢彩就講緊嘢係一啲好實在，我真係可以幫助人哋嘅生活嘅，改變香港成個生態嘅啲嘢咁。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喺廣場嗰度就係已經係咁樣咯，即係話2047咁，即係嗰啲後生仔話自己可以做乜？咁我就話2047之後香港嘅命運咧，係邊個去解決咧？就係今日喺廣場上嘅人，因為咧你到即係譬如終點嘅中間嗰點嘅時候咧，正係你正當成年嘅時候，你最有 energy 嘅時候去做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你即係要睇個遠一啲。我喺五年之後想喺香港係，十年之後我想香港係一個點樣的位置，那我就要知道五年之後香港要是什麼位置，那我就要由現在開始去準備嘛。你如果樣樣東西都要今天即刻可以立竿見影的東西，你永遠都不會達到目的咯。 這個 內性問題是怎 樣？這個內性問題，這個也都是我們即是新一代的人，我們成長的環境各樣東西是令到我們很人 抛很耐性的， 我們 要快。 對不起大家，你不過你是不是想那個話題嘛，譬如你又不好多人咧，佢想創業嘅、哦，佢話咧，我40歲之前我要做到 CEO， 我唔知 CEO 有咩好處啦，係咪？但係佢話咧，40歲之前佢要做到，咁佢咪要都係要一步步嚟噶嘛？ 係當然啦。 咁同香港咪真係一樣咯。你想佢40年後係咁嘅時候，你而家就要部署啦。 我哋完全同意，所以而家有好多情況係講緊呢樣嘢，但係我就係覺得成個群眾嘅 energy 對呢樣嘢唔夠，係 係 嘛？呢個係民眾嘅問題，呢個係我哋選民嘅問題。這個 是你的錯， 絕對是。 是的， 但是呢，我們即是這樣，我們也都要，我們即是我們覺得是自己的 flag bearer， 我們怎樣去感染身邊的人都很重要的嘛。如果我們感染不到的時候，我們不可以說，欸，他差。 是的。 而你要告訴別人，你要 take ownership， 我怎樣可以做 好一點。是我 的錯，我怎樣可以做好一點。 可以做好一點。 我要做好一點。OK，我覺得今天就是這樣的 rap。 怎樣啊？ 喂，講一下就八點半。其實剛剛我們傾那麼久，覺得講來講的就是什麼呢？你自己做多一點，鬧少一點人。 阿傑哥有句好聽的說話嘛，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嘛，呢個就係文就就咁講嘅好簡單嘢。你要有將來咧，你而家就要開始計劃。 要行啊，自己去 就要開始計劃啦。 係啊， 多謝 Marvin， 多謝你， 好開心， 我同你傾偈好開心。 好。我哋準備講 點啊？ 講乜嘢？捐錢咯， 我講啦，捐錢咁啊，城寨咧，咁我哋即係需要大家捐助嘅。咁啊，匯豐咧就係8091674-5838，同埋有 PayPal 嘅。 嗯， 喺我哋嘅 post 拎下面就有噶啦。 嗯，係嘛？好，希望大家 多謝大家。我同啱啱講咁多嘢啦，點解入呢個網台網呢個節目咧？就係想大家都多行一步啊嘛。我哋節目就係點啊？成日話18區18般武藝咧，就係各個區你都會行出嚟自己地方做你自己做到嘅嘢噶嘛。哪怕係即係分鐘你自己拎啲舊嘅玩具出嚟交換咁點啫？ 其實好好做咗咁耐，我發覺差唔多18區每一區都有啲咁樣嘅組織，亦都係雨傘入邊，我覺得最正嘅一樣嘢就係 多咗 好多年輕人 take initiative 自己出嚟，區區精彩，區唔同。咁但係依一個文化咧，我哋需要繼續去 推廣。 咁所以我哋依個節目包括係咁樣啦。咁我哋希望亦都可以在地做更多依啲嘢。咁咁多位觀眾，如果你可以嘅話咧，join我哋一齊去做，感染身邊嘅人。 下集再見。 好，拜拜。 拜拜。